当， 想很多事情呢。 对，然后还有烟花呢。哎，你怎么睡着了呢？ 你太累了吧？ 对， 钟声停歇意味着新年的到来，人们便离座上床睡觉，希望一年好梦。哎呀，这真好，仪式感吧？ 对呀、元旦早上家人会围坐在一起， 快起来，快起来， 起来了！哎呀， 哎呀， 互相讲述除夕做的梦，以测吉凶。 哦， 哎，日本人称元旦初一为正日，一到三日为三贺日。 哦，在正日啊，小辈去先去父母那儿拜年， 这个跟咱们这个春节的习俗是很像的， 向父母问安、然后到亲友家拜年、新年还是个吃的节日、全国的朋友都以食用自己民族的食物来祈求好运， 团子 叫团子日本人正在正日这一天啊，吃团子，早餐很丰盛， 没有团子， 很丰盛。 嗯， 炒糖芋奶，荞麦面，和屠苏酒。此后一连三天团子，吃素的 啊，他们吃素啊，没有团子了。 虔诚，祈求来年大吉大利。在日本人多数城里人啊，已经放弃新年吃素习惯了，改在初夜吃一餐空心面条，素素的，也祝新的一年里健康长寿啊，吃面。 对，这个还是挺好玩的，我觉得。 当地不一样啊，我们不一样。 对，我们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 埃及， 哎呦，埃及 文明古国， 这个埃及当然是文明古国，这 当然了， 不需要多说。 是的， 公元前四十年，埃及人就能观察星象了。对，你看那个是大熊星座， 天狼星。 他们发现天狼星和太阳一同升起，他们怎么知道那是天狼星呢？可能他们当时给命名的。 有理可循。 是，然后尼罗河水。就开始上涨了。 神奇！ 埃及人把尼罗河涨水的这一天就作为新年的开始，称为涨水新年。 涨新新年 啊！对，埃及的克鲁特人迎接新年，在门口放一张桌子，七八只碟子供着大豆、扁豆、紫木须和小麦的颗粒，还有好些绿色植物的小芽，这象征着丰裕啊，丰收和富裕。 是的， 献给神的东西越多，新年的收成就越多。埃及的新年在秋天，因为埃及的农业生产是从秋季开始的， 丰收的季节。 对啊， 说完了这个埃及，来到了印度，也是古国哈。印度是很神奇的国家， 很神奇。 印度从每年10月31号起为新年，共五天，第四天为元旦。新年第一天谁也不许对人生气，你得控制一下你的情绪，不要只给啊，更不准发脾气。 哈哈哈哈，你惹我生气了。 对对对对， 可是我还得克制，保持微笑。 也只能这样啊。 等过两天呢。 印度有的地区，元旦早上家家户户哭声不断。 为什么？ 人脸上的泪流满面的，他们以岁月易逝，人生苦短，用哭来迎新年，是对人生的感叹 啊。是这样啊，我哭不出来。 等到思念像 对， 哎 啊，对， 这样。 有些地区的人们呢，是以禁食一天一夜来迎接新的一年的，由元旦凌晨开始，直到午夜为止。由于这种怪异的习俗，印度的元旦被人们称为痛哭元旦、禁食元旦。 是不一样感觉。 对、 嗯、 印度人在过年的前五天各地都要演出印度史诗罗摩延纳、就是意为是罗摩的游行， 是 扮演史诗中的英雄与纸扎巨人作战，那英雄引发点着火的剑、还有纸扎巨人在观众的欢呼声中着火烧毁。那除夕前呢，家家户户门前都要张贴上各种精美的图画。 错， 元旦早上人们提着精致的小灯，拿着红粉包出门向老人和亲友拜年，见面道喜后就互相将红粉涂到对方的额头上，表示吉祥如意，抬头见喜。年轻人呢是把红墨水装进水墨仓里射到亲友的身上，成为 撒红， 表示吉祥如意。 真好、那天穿个红色衣服吧，看不出来、 对对对，看不出来。 这个反正是到了印度啊，很神奇啊。青年们喜欢在过年时，不管熟悉不熟悉，见面徒手格斗， 见面就打， 来个仰八叉，哎，这个是 来 那个是摔跤嘛？印度 围观者叫好助威啊，往往成为姑娘追求的对象。 摔得越好、别人把你摔不倒，你就那边厉害 啊。对呀、 对不对？ 印度中部土著民族博希勒人为了庆祝新年，在游戏场中树立了一根圆滑粗大的木杆，杆顶有一只盛着礼品的小袋子，姑娘们手持竹